已经可能不是那么爱自己，至少不像当初那么爱自己。我觉得唯一一个标准，最好判断标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开心快乐了。如果说你觉得和他在一起不快乐了，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发现他已经不那么爱你，或者已经不爱你，适当的可以放手了。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快乐应该是永远的话题。对，就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感受不到爱？我觉得每个人对爱的理解表达方式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表达爱也会不一样。但是现在的人就是比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自私，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他对我有多爱，他要达到我的标准，然后不懂得为对方去考虑吧，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就是他不够爱我，他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去做某些事情，他就是不爱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不确定对方还是不是爱我，那我就会通过我的方式来判断了。在生活中他对我怎样，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对我怎样，他对我的家人怎样，如果就是这些方面嘛他都做的就是完全让我感受不到爱的话，那我会掉头就走，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有的爱情都是从一句我爱你，我喜欢你而开始的。然而相爱的两个人都是能感受得到彼此的爱意的，如果是感受不到的话，可能是自己爱对方比较多吧，所以呢就显得对方的爱没那么的突出。如果当你感觉不到对方的爱的时候，你可适当的停下自己对他爱的表现，然后看对方是如何表现的。也许当你不再那么主动的话呢，他会对你爱的表现会显得更突出呢。摩卡老师不是说爱是要一推一拉的模式吗？然后呢，我不提倡你感觉不到对方的爱的时候别一味的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认为这样的话也许对方会很敷衍的回答说哎呀哎呀，这样显得太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生活上的细节和平时的态度，这才是真正感觉得到对方的爱的表现吧。 当我不确定我的一半还是否爱我的时候，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是我因为工作忽略了他，还是因为我身体状况给他带来了拖累，或者是什么原因我对他关心的太少了，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你感受不到对方的爱，或者总是在小心翼翼患得患失，你在担心他爱不爱我，总是想问你爱我吗，其实这是一个心理暗示，是一个自己不够自信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和情况的话，要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自己不够自信，或者是甚至有一点自卑啊。遇见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选择逃跑，有的人可能就会努力的修炼自己。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就把自己修炼的越来越完美。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当你不确定你的另一半是否还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给出的答案。那下面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少女心001的网友。前几天我有些东西要从家里搬到办公室，我们保安007正处于新手司机的兴奋期，于是他不由分说的就管哥哥借了车，亲自开车帮我拉货。当时室外温度接近40度，我坐在保安007开的车里，吹着空调，觉得很惬意。 我们听着广播里的情感调频，主持人正在和听众讨论着一个话题，男人爱女人时的种种表现。于是我就八卦地问了保安007一句，哎，你觉得怎样确定一个男生真的爱一个女生呢？保安007想了想说，大概就是我的副驾驶永远专属于他吧。当时坐在后座的我差点吐了一口血。哎呀，你果然不爱我，怪不得刚才你不让我坐副驾驶。当然，我和保安007是在开玩笑。但是我坚信，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的话，一定会有许多行动上的注意和表现。比如，他总会想为对方做很多事。在男生眼里，他喜欢的女生仿佛成了没有自理能力的巨婴，他会用尽全力不让她受一点委屈，想尽办法宠爱她。我有个男生朋友，几乎每天都开车接送妻子上下班。去年冬天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正在小区门口等老婆呢。原来那一天他老婆去参加年会，有同事开车送他，但是小区里太黑，他不放心，于是就吹着北风在小区大门口迎妻子。这样的宠妻狂魔有很多，我们上周做签售会，好几个男粉丝都是冒着37-38度的高温跋山涉水的赶来，目的就是替远方的女友要到我们的签名，这样女友暑假回来时就可以直接作为礼物送给她了。女朋友喜欢的我就喜欢。我们的男粉丝里有一半都是因为女友而关注的。其实判断一个男生对你上不上心，在意不在意，你是可以从无数的细节判断出来的，不在于他是否对你一掷千金，而是看他对你倾注了多少心思和时间。有很多年轻男孩刚毕业，经济条件很一般，买不起贵重的礼物，但是他们依然有很多种方式来表达爱意，宠爱女朋友。我一个闺蜜玩王者荣耀特别坑，总是送人头，可是她的男朋友从来不嫌弃她，义无反顾地带她一起开黑，坑队友的部分她就用自己战五杀的能力弥补回来，反正不能不带女友。这种细腻的关怀我们还从保安007身上感受到了一回。说来有意思，之前陪他去做广播节目，录完节目后他开车拉着我和排版002沿着长安街往回走。那天北京的天特别晴朗，夜景特别美。排版002无意中提起，他来北京也有4年了，之前只顾着加班，都没有好好看过北京的夜景。保安007听了以后当即决定开车带我们在长安街附近多绕了几圈，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大北京的夜景，帮我们弥补过去无暇看风景的遗憾。那天在车上，最年轻的保安007反过来叮嘱我们，以后找男朋友要找一个愿意做你专属司机的男生。他说北京这么大，夏天跑来跑去太辛苦了，冬天又是西北风呼啸，接送女友出行真的应该算作男朋友的义务了。他还说，特别像我这种脚下没谱的马路杀手，那就更要找个体贴细心，愿意开车带我到处兜风，带我跑遍49城的男生。对这点我深信不疑，每次外出回来，朋友、男友或老公都会赶到机场来接他们，只有我推着行李车要跑到地下一层，悲催地去打车。 每到那个时刻，我也好想有人可以把副驾驶座位留给我呀。这种感觉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一定都深有体会。有一次，一个粉丝留言说，她和男友在重庆，现在男友正开着车，她坐在副驾驶上，听着陈粒的小半。她觉得，此刻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对呀，能开车载着喜欢的人兜风，能坐在恋人的副驾驶座位看风景，都是无比幸福的事。这种幸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即使你刚刚参加工作，即使你还处在某种异乡辛苦打拼的阶段，你依然有能力成为某人的专属司机，因为有人会来成全你对爱情的用心，帮助你实现宠爱人的心愿。如果一个人能在同样快节奏的生活里，愿意为你切实分担一些生活疾苦，愿意真的为你付出行动，付出时间，那这个人真的是在用心爱你。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爱情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想了解对方是不是爱自己真的挺难的。有的女性朋友经常会问，你爱我吗？这样的话。虽说每个人爱的方式不同，但为什么总有人感受不到别人的爱呢？当你不确定你的另一半是否还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由一位叫做能量星球的网友写的文章。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一个男性说自己女朋友经常会问他一些类似的问题，你爱我吗？有多爱？爱多久？你会不会不要我？下辈子还爱我吗？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他怀疑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难道自己总要说爱你一万年吗？其实像这种情况在情侣之间是普遍存在的，而女生总喜欢问男生爱不爱自己的关键所在是缺乏安全感。安全感这个名词我们也都似曾相识，很多情侣之间也经常会出现类似于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这样的话语。女生说没安全感，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我不确定你是否爱我，不确定你以后会不会继续爱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未来。所有这些不确定的感觉糅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没有安全感。每个女孩在爱情中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或许不是昂贵的奢侈品，浪漫的氛围，甜蜜的情话，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安全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在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安全需求是第二个层次的基本需求。自我认同较弱的一方更容易向较强的一方寻求庇护，获得安全感。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多次与父母的分离，比如一开始跟着奶奶姥姥生活，后来长大以后再回到父母身边，刚到初中又开始学校住宿。有着这种经历的人就会缺乏亲密关系中的安全感，他的内心往往对亲密关系有着这样的看法，爱我的人迟早都要离开我，而且我是无力阻止的。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那深藏于内心深处的黑洞将他的能量吸得干干净净，所以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状况，做出一副无情的样子，假装自己不需要真爱， 有利于多个异性之间让自己不要投入一段关系，以避免分离。不停地要求对方口头承诺，保证永远爱你，不会离开你，甚至变成连环追命 call， 让对方烦不胜烦而避之不及。还有一些人是在首段恋情中遭遇欺骗背叛，再加上自我修复能力差，就埋下了爱情根本不可靠，所有男人都是骗子之类的非理性的过激信念。在之后的恋情里，就容易将前段关系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新的恋情关系之上，且变得多疑和嫉妒，造成恶性循环，令双方都感到十分痛苦。那恋爱中男生该如何建立彼此之间的安全感呢？一，给他尊重和理解。很多情侣在相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各自对某件事的看法态度不一而引起矛盾。很多男生会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女生该怎么做，但其实大部分女生都足够有自己的主见，在他们和你商量一件事的时候，恐怕早已有了自己的决定。他们和你商量，一方面是尊重你，一方面是想看看你能否和他达成共识。就算你不赞成女生的某些决定，也一定要给她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大不了不赞同也不反对。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身上，这只会令女生觉得你不够尊重她。两个人相处，你要多聆听而不是处处干涉，对于她的决定你要理解和尊重。二，关心二字要做到。很多女生恐怕都曾埋怨过自己的男友不够关心自己，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做到，试问着如何让女生信任你，从你身上又如何感受到安全感？当然，这里的关心可不是隔几个小时打次电话问问对方在干什么，而是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他在你心里是重要的。天气变化的嘘寒问暖，生病时你为他熬的药粥，失落时你安慰的话语，这些都是你的关心。记住，关心二字要努力做到，而不是只会说说。三，花钱是恋爱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很多人说谈场恋爱的造价很高，这里不仅是双方感情上的付出，金钱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然，也不是要求你一味的为女友花钱买礼物甚至是奢侈品就算给她安全感，只是希望你能在恋爱中，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舍得为她花钱，不要为了一点钱就斤斤计较，也不要女生一花钱你就脸色大变。试问这样的你，谁会有安全感呢？你要相信，真正爱你的女生也一定会心疼你的钱包的。四，暧昧的游戏你别玩。很多男生的异性缘其实也很好，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单纯的男女友谊，但是谁也无法保证和自己的异性朋友没有暧昧的倾向吧。毕竟从朋友到恋人只要小小的一步就好了，所以千万不要玩暧昧。玩暧昧的男生给所有女生的感觉都是不够成熟稳重。如果你想认真的开始一段感情，就要给女生安全感，那么就请远离暧昧的游戏。当然，女生自己也不要妄念追求100%的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有100%确定的东西。你读的大学，你去哪儿工作，和谁恋爱，这些事情你几乎都没有提前预料到，更别说100%确定了。人生当中多数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时刻都无法提前预测，或许发生重要事情的那一天你还以为是非常普通的一天。所以女生如果一直追求100%的安全感的话，这绝对会成为你人生当中最大的枷锁。山不却垒土之功，故能成其高，海不必涓涓细流，故能成其大。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步登天的神话，有的只是日积月累，滴水穿石。安全感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因为坚持才能有爱。

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在爱情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想了解对方是不是爱自己，真的挺难的。有的女性朋友就经常会问，你爱我吗？这样的话。虽说每个人爱的方式不同，但为什么总有人感受不到别人的爱呢？当你不确定你的另一半是否还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思源的网友。昨天下班的时候，表妹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吃晚饭，于是我问她，你不是有男朋友吗？言外之意就是他应该有人约呀。可表妹无奈地说，男友一直挺忙的，平时我不主动联系他，他几乎没空搭理我。我隐约感觉不太对劲儿，然后问表妹他究竟在忙什么。表妹吞吞吐吐地说，我只知道他的工作要从白天忙到晚上，周末也没空。有一次我赌气一周都没主动找他，他居然也没一句问候。我记得从他们恋爱开始，表妹嘴里的男友不是出差谈业务，就是要加班整理资料，又或者在应酬，他几乎从没时间主动联系他。其实忙不是毛病，问题是忙得没有一点点空主动关心女朋友，那这样的说辞难免有点牵强。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同事刘哥，他平时少言寡语，但无论再忙，他都会抽空给老婆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那段时间我们在做招投标，工作压力非常大，上班时间就跟在打仗一样，他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靠挤。可我在他旁边的工位上，总是看见他见缝插针般的给老婆打电话，感冒好点没有啊，中午记得吃饭，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出门记得带伞。有一次我还开玩笑说，刘哥，你的电话打得太勤了吧。他说，没办法呀，我老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其实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从他是否主动联系你就知道。爱你的人会忍不住惦记你，心疼你，关注你。他爱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得到你的消息，就会想方设法地知道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有关于你的一切琐碎日常他都在意。在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当中曾说，在这个世界上被动的男人压根儿不存在，再木讷的男人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会主动，因为狩猎是男人的天性。心里有你的人才会主动联系你，一个男人不爱你才会永远对你没空，永远很忙，永远没时间。前几天跟朋友娜娜去逛街，期间她总是时不时地拿出手机焦虑地开屏又失望地锁屏，反反复复好几十次。于是我就问她是不是在等什么重要信息，娜娜有些难为情地说，我早上给男友发的信息他到现在也没有回我。刚开始我还宽慰他不要这么紧张，也许在忙吧，说不定他晚些会回复你。可娜娜没好气地说，可是他刚才还给我们共同的好友点了赞。我听了以后也顿时语塞。后来娜娜告诉我，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使工作再忙也会回复我，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联系我，如果我发了信息他很晚才回，也会抽空跟我说明原因。可如今我中午问他吃午饭没，他要等到晚上睡前才简单回复我，而他的下午还在微信群里跟人家聊得热火朝天。通常我当天问他在干什么，他有时会隔夜回复我，昨天比较忙，可他一直有睡前看手机的习惯。有时我给他发了一连串消息他没回我，当我生气地跟他对峙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看过了呀，所以这是在用意念回我吗？娜娜特别委屈继续说道，其实我根本不要求他秒回我信息，但即便他当时有事也要在忙过后给我答复呀。其实那些总是不及时回复你信息的人，对你既没有礼貌也没有耐心，更不够爱你。毕竟真正对你好的人又怎么舍得让你长久的等待，又怎么舍得让你忐忑不安，又怎么舍得让你的心老是悬在半空没着落。如果一个人在跟你发信息时都表现得如此拖拉怠慢，那你也别指望他日后对你有多少真心实意。在生活里，当他不及时回复你信息时，你总是会主动为他脑补各种理由与借口，他也许不方便回，他也许手机没电，他也许还在忙。可往往最后的真相却是，他很多次拖延或者遗忘的回复，不是忙，不是没看见，而是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昨天我在朋友圈看见同学木子晒了几张跟新男友秀恩爱的图片，我很为他感到开心，毕竟他终于将那个总是敷衍他的前男友彻底放下了。木子曾经跟我说过，他是从前男友跟他聊天的态度里就感受到了他对他有了异心。比如木子升职加薪，他开心的第一时间跟男友分享，可男友表现的却是不惊不喜。他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诚心为他感到快乐的情绪了。木子心情不好哭得楚楚可怜时，男友没有安慰他，反而怪他太小题大做了。可在以前他知道他受了委屈，心就跟针扎了一样疼。木子平时在聊天中对他嘘寒问暖叮咛嘱咐时，也被他不耐烦地回复可当初木子无论跟他聊什么，他都会回复好长好长的一段话。木子说，其实我不是要他永远对我如热恋时那般热情和主动，可他回应我时的态度至少也不能来个180度大转弯吧。每次我给他信息都是带着一颗热腾腾的心，可跟他聊了以后，整个人就像待在了冰窖里，让人特别的心寒。在聊天时那个总是漫不经心回应你的人，其实一点也不爱你。很多时候男人觉得女人很不可理喻，他们会这样想，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时间我给你时间，你要聊天我陪你聊天，你还要怎样？这样消极的态度和语气，就如那个陪在你身边的男人总是在低头玩手机，总是跟你同床异梦，心里总是在想着其他女人一样。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爱情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想了解对方是不是爱自己真的挺难的。有的女性朋友就经常会问，你爱我吗？这样的话。虽说每个人爱的方式不同，但为什么总有人感受不到别人的爱呢？当你不确定你的另一半是否还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这便是今天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林将的网友。在感情中，大家都爱演戏。男人为了证明自己情深，便陪你一路演到底。最后可能男人自己都分不清楚，对你到底是演戏呢，还是出于爱情。而女人天生就是一个爱幻想的生物，总认为男人既然追求你就是爱你，男人愿意主动构想你们共同的未来，自觉认为他一辈子就是你了。真情还是假意，真是傻傻分不清呢。明明是个花心大渣男，还以为他是深情专一男，还真让人难过。有人说一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看眼神就知道了。也有人说看他爱不爱你，就要看他愿不愿意大老远跑来见你。还有人说他到底爱不爱你，就看他会不会把你纳入他的未来里。八月长安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周围朋友圈子里直接或间接认识的许多情侣，最后都步入了婚姻殿堂，但其中不少人在爱情长跑中都曾不忠。有些故事大家心照不宣，甚至帮他们遮掩。每次婚礼，我看着新人们热泪盈眶地念誓言，从没怀疑过他们在那一刻的真诚。可人性是如此幽深复杂，千帆过尽，我变得什么都能理解，也什么都无法再相信。是啊，看完我什么都能理解，也什么都无法再相信。举着钻戒，含情脉脉说着我愿意，脑子里还想着和别的女人温存的画面。曾经说此生只爱我一个人，却不断的出轨来挑战底线。我爱你，对于很多男人来说不值一提。你觉得他爱你又能怎样？一个男人套路深，随随便便就能把你吃死。喝醉了给你打电话，是因为前几个睡着了没接。在理发店听到首歌觉得有意思，就来个群发，告诉你别人找自己交往等的就是你那句可以啊，用来以后推卸责任。举个例子吧， CC 小姐的男朋友是个体贴的暖男，是个优秀的男朋友。某次部门聚餐，同事间讲起了鬼故事， CC 小姐说晚上都不敢走回家了，酒吧离住的地方走路大概十几分钟吧，她还是硬着头皮走路回家。她楼下的时候收到了男友的微信，说到了就赶紧上楼吧。 CC 小姐问她怎么知道自己到家了，男友说他在不远处跟着呢。交往后他会动手给 CC 小姐画肖像画，写日记记录和她交往的点滴。他说自己花心得很，谈过很多个女朋友，没想到在他这里栽了跟头。他分期给 CC 小姐买手机，而他自己还用着是一款非常旧的。生日的时候送他名牌包，那是他看上没舍得买的。各种节日都事先准备好礼物和鲜花。和他交往期间永远不缺乏惊喜和浪漫，出门拉手走路护着他，吃饭买单，帮忙提包拆餐具包装，知道他爱吃的菜，和他上街从来都是目不斜视，心无旁骛，还会给出意见，但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因为在他们交往期间， CC 小姐发现他和一个他称为朋友的女孩子聊天，还多次明示暗示想要追她。分手后不到一个月，他有了新的女朋友，但并不是那个女孩子。那么怎么判断一个男人真的爱你？ 一个男人无论对你说了多少情话，无论对你花了多少心思去陪伴，无论对你有多少宠溺和纵容，无论对你支付了多少钱财，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不是以你为主，那么他还不够喜欢你。凉薄一点说，这只是他的技巧，因为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的临场反应。一个男人在给你送花给浪漫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去完成心理准备，权衡好在一段感情中得失之间的成本和利益，而他的行为其实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如果你妈和我同时掉进河里，你会先救谁？这对于男人来说可以是一道送命题，是撒谎还是失去你？他和他的妈妈必须是过命的感情，但是你不是。如果一个男人刚认识几天就对你说我爱你，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善良美丽的女孩，我愿意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别傻了，他并不是爱你的。朋友告诉我，他的父母一生相爱，母亲40多岁了，还被父亲宠得像个少女，既不知道怎么交煤气水电费，也不会洗衣做饭，直到有一天他的爸爸在浴室洗澡时突然滑倒。朋友说，他至今都不知道一生没干过重活，体重不过90斤的母亲是怎么把父亲从洗手间里背出来的。那件事以后，母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自己去交物业费，学习买菜做饭，甚至淘了一大堆医用保健书籍，认真学习急救方法。而一向不准他劳心劳力的父亲也不再干预他做这些，两个人都默契地心照不宣，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朋友说到这里红了眼眶，其实我爸是在担心，万一他先走了，我妈怎么办？讲这个故事，我也不是想说爱必须是时间积累出来的，时间也可能会酿造一缸臭肉，但男人是一种猎奇的生物，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你几十年如一日做相似的机械的无聊的事情，毋庸置疑，这就是爱了。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他的女人，他哭闹是错，静默也是错，活着呼吸是错，死了都是错。所以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一定是出了错，去及时结束，从头再来。最近在追《我的前半生》，翻了翻一书的小说，喜欢它。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给我，那